Thank you. You. Oh, no. Oh, Thank you. Sing, tingle.

绿树阴浓，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，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